为何我那么奇怪，他总是说我太不乐观，不容易猜，白天是说我好爱好爱他，深夜却突然动不动说要分开，我心想这仿佛壁纸当层层被撕下来，最深处原来珍藏天使与魔鬼的对话，天中一片迷茫，唯有我怕失去呀，又怕被爱，怀疑他是否该还不该爱上我这样的女孩。也不坏，只是有点无奈，越靠越近我就莫名越想逃开，面对各种恐惧障碍，我不积极去面对，培养成永久习惯，这天和地狱之间的人们都在相爱，只剩下我天使与魔鬼的对话，爱成同一片迷茫，唯有我怕失去呀，又怕被爱，怀疑他是否该还不该爱上我这样的女孩。 写给我我的第一首歌。

你，我的动人就是把握你，上天入地，如影随形如你，一号的就记不记，从这一刻就是你给我的心意，你化人类的机器，只是个鼻祖有温度深切的呼吸，十秒钟你空间大小完毕，三分钟留下开着的你，两分钟不快我也能出去，你寂寞我陪你珍惜，越是电脑听不让我生病，不知不觉中我爱上你，我心会变得不由自己，除了我绝对不离开你，从这一刻就是你给我的心意，发人类的气息，十秒钟你房间打扫完毕，三分钟留下开着电影，两分钟不快我也能出去，你寂寞我陪你担心，越是电脑听不让我生病，不知不觉中我爱上你，我心会变得不由自己，除了我却 狰狞的模样，一个人得累积多少疤，需要痛苦几次去挣扎，该学相信原谅，或不妥协不虚假，幸福才会到达，不承认还有伤让我倔强，管我爱我也偷溜刀枪，不敢为痴情变得疯狂，当心愿摇晃慌乱逃离现场，不承认还有伤给我光亮，太悲观所以就设防，不轻易温柔。

会慢慢变坏。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，暖暖的眼泪跟寒雨混成一块，凌晨的色彩突然被掩盖，你的影子无情在身边徘徊，你就像一个刽子手把我出卖，我的心仿佛被刺刀狠狠的宰，悬崖上的爱谁会愿意接受最终的意外。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，暖暖的眼泪跟寒雨分成一块，眼前的色彩忽然被掩盖，你的影子无情在身边徘徊，你就像一个刽子手把我出卖，我的心仿佛被刺刀狠狠的宰，悬崖上的爱谁会敢去猜，还是愿意接受最痛的意外，最爱最坏，悬崖上的爱谁会敢去猜，还是愿意接受最痛的意外，最爱的 草，自开自落自清高。